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公元2008年5月12日，这个日子注定要被人类历史记住。这一天的下午2:28，四川省汶川县突然地动山摇，瞬间天昏地黑。里氏8.0级大地震，中国的大地都在震动。许多人不想重现汶川大地震的灾情，是因为人的生命在那一刻变得极端的脆弱与痛苦，无助与悲痛。然而正是在这样的大变故中，才更能显出生命的顽强与尊严。512汶川大地震10周年，纪实传奇隆重推出生命第一512大地震现场纪实，向生命致敬。 上回我们讲到，红白镇中心学校受灾严重，从大震发生的那天起，红白镇上的人做的最多的一件事，是为那几百个遇难的孩子寻找家长和帮助家长辨认他们的骨肉，以及协助他们安葬孩子。一位镇干部指了指距离学校废墟不远的一处山坡说，这是一件非常悲痛的事，我们红白镇有史以来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每天都要为那些遇难的孩子出殡送葬。相当一部分遇难的孩子和教师埋在那块山坡上，还有一些孩子的遗体则被家长背回了家。有一个学生家在山里头很远的地方，他父亲背着他的遗体走了整整2天才到家。这个孩子家里的房子也被地震震塌了，当时孩子的母亲被压在墙头底下，孩子父亲费了很大的劲儿，也没能一下挖出来。但是埋在里面的妻子对丈夫说，你赶快先到学校看看孩子怎么样了，我这边你先不要管，孩子要紧。丈夫就含着泪放下抢救妻子的铁铲，飞奔下山。他翻山越岭，用了1天1夜的时间赶到学校。可是等待他的，是躺在操场上的一具已经没有体温的儿子的遗体。父亲二话没说，背起儿子就往家赶。16号回到家里，他的妻子已经被乡亲们挖了出来，但是早就没了气息。面对2具亲人的遗体，这位山里的男人哭得山都在摇晃，那滚滚而下的万千飞石化作了倾盆泪水，将整个山村淹没在悲痛之中。我相信这不是一种传说，我相信老天也在反省自己过分的行为。当我离开红白镇中心学校的那块曾经放满遇难者遗体的操场，转身向云雾中的那片山坡望去时，我看到那里飘着几缕青烟，于是我朝那边走去。我去了，在绿草丛生的山坡上，我看到了无数坟墓，他们各色各样，有的是用石头垒起的，有的是用泥土筑的，也有的是用水泥筑的，但他们一致的都掩着新土，点着依然冒着青烟的香火。任茂之、乔雪梅、陈小林、郑海英、刘从珠、钟贤琼、 宋兴富。我读着他们一个个的名字，仿佛听到他们稚嫩的朗朗读书声，这让我更感到无比的心痛。有一个坟墓上竖着两块牌子，上面写着两个名字，爱女孟欣妍，慈母李树如。这是不是就是孟校长的遇难妻子，还有三岁的小孙女啊？我想可能是，我想一定是。后来证实，确实是。原来这个墓是孟校长的儿子立的。墓地上还有许多没有名字的坟堆，新墓地上还有没有安放逝者的空穴。在这块墓地，我意外地发现有两位二十来岁的战士在站岗和守护着。没写名的都是一些看不清面目的学生，他们在埋葬前，政府专门派人给照了相，留了遗体特征和遗物，等通过技术手段鉴定后再确认。有的是他们至今还没有亲人来认领，所以战士们如此年轻，却成为了这些遇难孩子和遇难老人的守墓人，这让我的内心感到一阵敬佩和触动。我问，你们在这儿多少天了？一位说起话来就脸红的小战士回答道，从14号开始就在这里了。天天在这儿？那晚上呢？对，天天在，晚上也在，不过我们一个班的战士轮换着值班。你不害怕？没什么可怕的，他们比我们还小，大多是我们的小弟弟小妹妹。守墓战士告诉我，他们是黄继光生前的英雄团的，而德阳正是黄继光的家乡，现在他们到这里执行抗震救灾任务，也算报答英雄家乡的一次机会。战士坚定地回答道，首长说了，让我们必须完成好任务。也是从小战士的口中，我知道了灾区第一阶段在处理遇难者遗体问题上的一些做法。从15号开始，遇难者的遗体多数已经出现腐烂，这是最容易引起瘟疫和传染病的大问题。抗震救灾总指挥部马上做出决定，对遗体要迅速处理。按照国际惯例，一般对遗体有三种处理方法，一为火化，二为土埋，三为焚烧。从防疫角度，火化和焚烧是最好的。但由于离红白镇最近的火葬场在广元境内，路途遥远，而且当时通往那里的山道被堵，只能土葬。因为焚烧，当地百姓是难以接受的。那么土葬也带来一个问题，按防疫要求必须埋在 2.5 米以下，可尽是山地的红白镇竟然找不出一块可以挖到2米深的泥土地。后来选来选去，就选择了离镇中学不远处的李岭半山腰的坡地上。其实从公路到墓地没有多少距离，如果是本地人，站在公路上稍稍往后退几步，就可以望见那一片墓地。战士们告诉我，那些用石头垒的，基本上是老百姓自己住的坟，比较早，大约在14、5号，就有人自己动手埋掉了遇难亲人。而比较多的是用水泥筑垒的统一式的墓。战士告诉我们，遇难者遗体一般先经亲属认定后，再装进黄色的尸袋，然后挖一个 1.5 米左右的坑穴，里面先喷洒药水，遇难者遗体放入后，再在上面喷洒药水，然后再埋土，将地面夯实，最后用水泥浇盖， 有名有姓的就在墓前竖块木板做的牌子，上面写上死者的名字。有些遇难者遗体还没有亲人认定，只能先埋，再由遇难者家属通过查看政府给留下的照片和遗物，以及对 DNA 标本进行检测的结果，最后确定身份。小战士说，碰到的难题是我们在清理时少了两具遇难者遗体，这让我们部队上下紧张了好一阵子。闻听我感到惊诧，遇难者遗体也会少啊？战士说，对，因为当时红白镇的山区乡村道路还没有打通，直到20号以后我们还不断地派突击队进山。听说有一个村，我们的空降兵战友用了4天3夜才到达目的地，但是老乡的孩子在镇上上学，地震之后有的老乡下山比较早，而地震后的前3天抢救现场比较乱，遇难者的遗体放在操场上，有的老乡下山后得知自己的孩子不在了就很悲痛，政府这边觉得遇难者遗体已经有人认领了，就忙其他事去了，可回头再进行遇难者遗体处理时就发现少了，其实呢是给老乡自己领走了。再有的是不少无名遇难者遗体放在这儿，结果老乡从山上跑下来后自己找，他们认出自己孩子的特征就擅自把孩子背走了，这就造成了遇难者遗体少了。可是呢防疫部门后来在处理遇难者遗体时见少了就不干了，因为一个遇难者遗体处理不当就有可能造成瘟疫一类的严重问题，于是呢就派人到处找，可是又一时不好找，就派我们部队出面，像大震初期到处抢救遇难者一样，那可费大力气了。听说为了找回一具遇难者遗体，我们和地方一共派了上百次人，动用了10几个部门的专门人员进行搜索，终于在一个山上的老乡家找到了。那偏偏这个老乡非要按照他们祖上的传统说要在家里放7天，其实这样遇难者遗体腐烂就很严重了。我们部队和防疫部门做了很多工作才算是说通老乡，最后答应我们把遇难者遗体拉回来统一处理，可费劲儿呢。那是不是处理这一类事情特别的难？小战士一脸严肃显得很成熟似的说，当然了，首长和专家说了，一个遇难者遗体就是一个瘟疫的爆发源，处理不好比倒塌一栋楼还严重得多，要求我们日夜守护在墓地，就是这个道理。原来如此。看着年轻的战士终于值守，看着四周郁郁葱葱的群山，我放心了不少。我想这些孩子的灵魂会在这里得到安息，尽管他们过早地离开了我们，但等下一个春天来临时，阳光下满山的花儿将盛开放艳，这可能就是他们的灵魂重新与我们见面的时候，而这种见面的形式会每年都一样，而且永久地在红白镇上出现。离开墓地时，我深深地向埋在这里的孩子们鞠了3躬，也向守墓的战士敬了一个老兵的军礼。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红白镇上红白事并没有完，当我再从山坡往下走的那一刻，我放眼向地处山窝之中的小镇看去，眼前竟然尽是一片片红色的流动着的涌潮。啊，这么多救援队伍和救援军队呀， 他们中有穿橘红色服装的消防队员，有战旗猎猎的解放军官兵和各路医疗队。整个红白镇完全被这些涌动的红色所布满，如同一片片不息的生命之火。在那片红色涌潮中，我听到了许多关于生命的故事。红白镇的司法所所长方国华，这位从大震第一时间就一直出现在灾情最严重的现场的红色战士，他是第一个在衣袖上配起共产党员服务队的红色标志的本地抢险战士。地震发生时，方国华正在司法所楼下，突然感到地动山摇，瞬间天旋地转，地面上腾起大片灰尘，只见街面上的房屋在不停地摇晃，他马上意识到发生了地震。随之，只见街道四处的房屋开始垮塌，司法所办公楼在转眼间也轰然倒塌，化为一片废墟。从地层深处还传来尖利的怪叫，令人毛骨悚然。倒塌房屋的尘埃铺天盖地，四处都是人们的哭喊声、尖叫声、呼救声。一闪念间，方国华首先想到了学校，那里的孩子这个时间正在上课，他们怎么样了？灾情就是命令，没有任何人的安排，方国华毫不犹豫地拔腿向红白镇中心学校狂奔而去。一路上，他看到逃生出来的群众被地震造成的破坏惊呆了，站在街上发愣。快到学校救人！方国华猛喊几句，随即有群众跟着往学校跑去。他们来得很及时，此刻的红白镇中心学校放眼望去，教学楼已被夷为平地，楼房垮塌，腾起的尘烟弥漫，伴随着呼救声、叫喊声，场面十分的惨烈，令人心碎和震撼。篮球场坐着部分脱身的学生教师，他们一个个浑身都在发抖。方国华上前向在场的教师大声说道，赶快组织人员进行抢救，然后又迅速跑到教学楼、教师宿舍楼、废墟之中寻找被埋的师生。一个女学生右手和两脚被压住，只露出头部和左手，满脸鲜血。看到方国华后，摇着露在外面的一只手，对她凄厉地呼救着。当时，还伴随着较强的余震，方国华全然不顾自身安危，上前用双手迅速掀开压在女学生身上的砖块和预制板，清理掉碎渣，将这位女学生抱到球场。方国华又转身跑回废墟，救起一名男同学。赶快，快，快！方国华像一头发了疯的雄狮，一头扎在废墟里，拼命地用双手刨啊刨。当其他的群众和干部赶来一起抢救时，方国华已经独自救出七名女生和六名男生，另外背出两名遇难学生的遗体。5月13日，伤员需要往外运送，方国华立即向镇领导请战，要求带领部分机关干部抬送重伤员出山。而当时通往十方的山路已被泥石流阻断，必须从绵竹县的金花镇绕行，但谁也不知道这条道路能否通行。方国华坚定地向领导保证道，只要能让伤员及时运送出去，就是搭上我这条命也值了。经过四个多小时的翻山越岭，方国华终于打通了红白镇通往山外的通道，一时与世隔绝的红白镇开始有了生命通道。蓝伟是德阳市的公务员，12号晚上7时许，他接到了市委市政府援助红白镇的命令，连和家人打个招呼都没顾上，就肩负机关干部组组长的重任，带领救援的同志们火速赶赴灾区。深夜11点左右，他们乘坐的车被阻挡在烂柴湾，此时天已开始下起大雨，山坡上不时滚下石块， 伴着雨水流淌下的泥浆是越积越多，去红白镇的道路完全被阻断。黑沉沉的山坳伸手不见五指，大家面对困难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此时蓝伟站了出来，大胆提议绕道而行。群众需要我们，老百姓在等着我们。蓝伟同志的提议得到了全体救援同志的赞同，于是他们弃车而行，穿过泥泞的路面和随时从山上滚下的飞石，于次日四点抵达红白镇。到达红白镇后，蓝伟被分配到红白中学抢救学生。由于受伤人员伤情严重，加之缺少必要的医疗救助设备，给抢救工作增加了很大的困难。蓝伟主动提出负责外送伤员的任务，而当时的抢救现场什么都没有，既无医疗人员，更无担架一类的运送工具，只有人的两条腿。蓝伟与运送的干部民兵把最艰巨的任务揽了下来，没有担架就用门板，没有止血带撕下身上的衣服做绑带，抢救工作如此紧张而有序地全面铺开。从红白镇到山外的烂柴湾有六公里路，运送伤员必须经过多处塌方和泥石流的路段。乡亲们都在为蓝伟他们担忧，怕也没用，伤员的伤势不能等，必须闯过去。蓝伟带着运送队伍摸黑向山外挺进。事后救援队员们说，那一路太险了，简直就是跟死神碰鼻子呀。途中有一处铁路桥桥墩已经错位，运送伤员的队伍都不敢冒险前行。蓝伟不顾生命危险主动上前探路，第一个摇摇晃晃地通过了铁路桥，并引领救援组和来往的救援部队通过此桥。13号早晨7点，红白镇的第一批十多名危重伤员被送到了医院，他们的生命获救了。而运送队伍的同志突然惊诧地冲蓝伟说，你身上手上和脚上全是血呀。可不都是血呀。但是蓝伟笑笑说，没事儿，这是树杈和石头刮破的。他擦了擦汗，喝了口矿泉水，又飞步奔向红白镇。蓝伟也是共产党员服务队队员，他袖子上的红袖章在风中随着他忙碌的身影在红白镇的山谷中飘舞着，如同一团不灭的火焰，给那些刚刚经历了痛苦的灾民以一份安全与希望。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红白镇的山谷中闪动最鲜艳的红色，要数全国各地前来救援的解放军官兵，还有身着白色的医务工作者了。那么在他们的身上又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呢？明天同一时间，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继续为您讲述。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何建明所著的《生命第一，512大地震现场纪实》。本书已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殷超，录音梦梦，制作人张雅娇。 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元2008年5月12日，这个日子注定要被人类历史记住。这一天的下午2:28，四川省汶川县突然地动山摇，瞬间天昏地黑。里氏8.0级大地震，中国的大地都在震动。许多人不想重现汶川大地震的灾情，是因为人的生命在那一刻变得极端的脆弱与痛苦，无助与悲痛。然而正是在这样的大变故中，才更能显出生命的顽强与尊严。512汶川大地震10周年，纪实传奇隆重推出生命第一512大地震现场纪实，向生命致敬。 上回我们讲到，在红白镇有很多关于生命的故事，比如方国华，他打通了红白镇通往山外的通道；比如蓝伟，他运送了十几名危重伤员到医院。而类似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在我的眼里，红白镇的山谷中闪动最鲜艳的红色，要数全国各地前来救援的解放军官兵和那些身着橘红色服装的专业救援队，还有就是身着白色的医务工作者了。那一刻我惊奇地发现，这两种色彩与红白镇镇名另一种来历的传说竟是如此对应。听当地老乡说，红白镇之所以有这个名字，是当年有位财主进山发现这里物产丰富，尤其是大染矿藏，很容易让人发财。但要是在这山高路险的大山深处弄到那些可以换成白银黄金的矿藏，非常不易。那个财主进山的第一年就弄到了很多值钱的矿藏，可是就在他摆宴待客的那一天，他宅后的大山突然松动，几块大石头砸在他的宅基上，结果这财主的老婆和儿子当场被砸死，而这一天也就成了那财主喜事丧事一起办的日子，红白镇因此就有了这个名字。红白镇呐、啊，红白镇，它的名字自古以来就饱含了多少幸福与心酸。我听了这个传说，再看看大灾劫难后的小镇，心头涌起无限的感慨。在闪动的解放军战旗之中，我看到了一面训练团的旗帜，这是震后第一时间到达红白镇的英勇队伍，他们是成都军区驻扎在紧邻红白镇的九里埂训练团的官兵。他们在当晚接到军区抢救战斗命令后，立即投放援助红白镇的队伍。红白镇的乡亲们后来才知道，当时官兵们所在的九里埂军营也遭受地震重创，可是训练团当时接到上面的命令时，哪怕只剩一兵一卒也要冲向红白镇。于是5月12日深夜，处在绝境中的红白镇乡亲们看到了他们的亲人解放军。训练团的100多名官兵为遇难的红白镇学校师生和乡亲争取了最宝贵的第一时间。5月14日，身着橘红色救援服的浙江省宁波市消防支队127名官兵又赶到了石房，并接受命令向红白镇挺进。由于通往红白镇的道路已经中断，带队的支队长刘维进决定组成22人的突击队，背负700多公斤的救援装备翻山越岭，同时取捷径沿着铁道线徒步前进。然而在临近红白镇时，长长的一段铁轨下路基垮塌，从而形成了一个深深的河谷，突击队员们只能在悬空的铁轨上匍匐通过。 3小时后，红白镇内一位自发带领群众在废墟上抢救伤员的退伍老兵，看到了身着橘红色救援服的突击队员们时，竟嚎啕大哭着说：“你们再不来，我们就支撑不下去了。”这是进入红白镇的第一支专业救援队。一时间，突击队员被红白镇的群众簇拥起来，大家奔走相告，救星来了。徒步行进30多个小时没有片刻休息的突击队，立刻分为营救组和搜救组。根据群众反映，金河林矿职工宿舍6号楼已经倾斜，4楼垮塌后压住了3楼的一位老太太，她的儿子和当地群众多次施救均未成功。特勤大队队长邵雪峰拟定了救援方案，另有着丰富救援经验的消防战士钟长峰、刘向明沿着承重墙向3楼爬去。到了被困老人家门口时，他们用链锯在门框上方锯开一个3角形大洞，然后钻进去查看情况。在角落里终于发现了已经昏迷的老太太，他们随即又在门框下方锯开了一个4方形，2位战士把老太太放到担架上迅速抬了出来，整个救援过程只用了20多分钟。5月16日上午，虽然已经过了72小时黄金救援期，但消防官兵没有放弃搜寻幸存者的努力。依山而建的金河林矿新宿舍区中间一栋已经完全倒塌，下面掩埋了很多人。虽然生命探测仪反复测试，依然没有发现生命迹象，但突击队员们还是希望出现生命奇迹。救援工作进行到中午时分，地面和残垣断壁突然晃动起来，可是没有一个战士退却。傍晚时分，他们从废墟中挖出了9名遇难者的遗体。凄惨的景象使这些身着橘红色服装的消防官兵流下了痛苦的眼泪，也使他们更意识到了肩负的责任。与此同时，另一支同样的救援队伍，河南省消防总队副总队长陈新江率领的郑州、新乡和焦作3市组成的100余名官兵也来到红白镇。他们把救援的重点放在了镇初中和镇中心小学的遇难现场。16号之后的红白镇中心小学教学楼坍塌的现场，仍有众多小学生被埋在废墟之中。官兵们头顶炎炎烈日，脚踩腐臭味扑鼻而来的废墟，没有退却一步。通过启动生命探测仪，打开剪切装备，细心而谨慎地进行着搜救。突然，生命的迹象出现了，官兵们立即从3楼向地板下打出能容纳1人进出的洞口，然后从洞中爬进去。随即见官兵们将一个又一个仍然活着的孩子救出，5个、6个、7个、8个、9个、10个、11个。那段时间里，连续多日沉浸在巨大悲痛中的红白镇如重新泛起了生命的希望，尤其是家长和教师们个个热泪盈眶地高呼起：“解放军万岁，共产党万岁。”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红色是生命的象征，白色同样并不一定都代表悲伤与不幸。白色在灾区，在红白镇，我看到它成了另一种生命的象征，救死扶伤的崇高天职。红白镇卫生院院长陈建 便是高高擎起这面救死扶伤崇高天职旗帜的旗手。5月12日那一天，陈倩正在县城十方参加庆祝512护士节活动。地震发生后，她几乎是跑回红白镇的。走到镇卫生院一看，几栋小楼房成了一片废墟。再看看镇上，到处被恐怖、绝望、哭嚎和痛苦所笼罩着。从友谊桥至镇信用社不足百米，摆满了伤员和遇难者。陈建说，太痛苦，看到这种场面我只能强忍悲痛，因为我知道自己是医务工作者，最大的痛苦和悲伤只能先忍着，抢救伤员是第一任务。令他有一丝欣慰的是，当时卫生院除了两名医生罹难外，全院18名受伤和未受伤的医护人员已经自觉投入了力所能及的抢救伤员的战斗中。他们的白色身影多少给了那些正在死亡线上挣扎的伤员和群众一份安全感。然而，由于伤员太多，民兵们从倒塌的卫生院库房中刨出的药品很快就用尽了，而伤员还在源源不断地送过来。陈坚马上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决定亲自上十方一趟，请求抗震救灾指挥部和市卫生局的支援。你一个人去，太危险了。同事们坚决不同意院长的决定。陈坚说，不要多说了，现在药品是伤员的生命，你们在现场继续抢救，我速去速回，你们千万不要把我的行动告诉任何人。说着他就踏上了下着雨的黑色夜幕下的那条危险之路。这一路有多少艰难与险境，陈倩自己都记不清了，他只记得自己在途中曾有几次是爬着越过石头缝隙与泥石流地段的。当晚十时许，当陈建背着一大包救治伤员的药品回到镇上时，领导大惑不解地问，你这是从哪儿弄来的救命药啊？这是院长用自己的命从城里背回来的。这时陈建的同事才公开了他为什么神秘消失。几位学生家长一听，居然跪在这位救命恩人的面前。在血洗小镇的灾难时刻，白衣天使让多少父老乡亲们感动呀。女医生叫陈传英，大震的那一刻他在离卫生院不足500米的家中，地震也把他们家的房子给震塌了。母亲被埋在废墟之中，而他却奔向了卫生院。半个小时后，村民将陈传英的母亲救出并抬到救治现场，这时的陈传英才发现自己的母亲已经奄奄一息，于是一边流泪一边赶紧为母亲输液。母亲说，英英，我可能不行，我想和你说几句话。但是女儿却说，妈，伤员那么多，我现在的确没时间。说完她便匆匆离开。下午4点，母亲的呼吸变得急促，对再次来到身边的女儿说，英英，我不行，我有一件衣服，还有一些钱，你把它拿过来。陈传英一听，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但是看着蜂拥而来的伤员，他只得狠狠心说，妈，你要挺住，一会儿救援队就来，我没时间和你说话了。 来不及和母亲说话的陈传英，从此失去了最后与母亲说话的机会。噩耗传来，我们的白衣天使伏在地上，抱着母亲的遗体悲痛大哭。此刻的大山停止了摇动，此刻的天空跟着乌云。红白镇的抗震救灾中最值得记录的，自然是我军英勇的空降兵部队。红白镇的红白故事仍在继续，因为红白镇的灾情不仅仅是在镇政府所在地的集镇上，红白镇灾情更严重的还是与映秀、龙门山和汉望同一条断裂带上的红白山区的大片土地，而这里恰恰又是著名的金河磷矿所在地。这里山高路险，本来进山的路就并不好走，而此次汶川大地震的震源恰恰在金河磷矿的范围之内。山里的红白之地成为另一个更加令人难以想象的死亡之地。那一天，我在红白镇回城的时候，意外听到了一个好消息，15名金河电站的民工被困将近10天后获救了。这消息让痛苦了好几天的金河磷矿矿长陈诚总算有了笑容。事情是这样的，因为此次地震，直接为金河磷矿建设服务的金河电站，包括二级站在内的几个电站，完全被崩塌的山体掩埋。其中二级站当时在岗的34名职工一个都没出来，连遗体都被掩埋在几十米深的山石之下，根本无法挖掘。而当时民工李明富和肖在富则因走在一线电站中游中洞到前池的路上幸免于难，两人被困在一个岩石下面，靠岩缝中渗下的滴水度过了三天。这已经是15号了，两个人觉得再待下去也只能是死路，于是便朝电站走去，意在寻找生路。到前池一看，情况比他们先前躲藏的地方还要危险。然而让他们欣喜的是，在这里碰上了躲在一个山洞里的另一群施工队的民工。施工队队长刘家元告诉李明富，发生地震时当场被砸死了四个，唯一的一名女性崔昌慧的腿和腰被砸伤了，不能动弹，活着的18个人只能躲在洞中。可在他们所处的中洞上方是极其险要的悬崖，既不利于生存，又不容易被外界发现。于是大家商量，决定向相对安全一些的前池转移。可是这段路得翻山越岭，而且山路早已被破坏，几十里余震不断，皆是飞石的路，受伤的崔昌慧怎么走啊？不想才30岁出头的女同胞崔昌慧这样说，你们走吧，我留下来。工友们不干了，不行，把你留下来，那我们还算啥男人？要不我现在就死。崔昌慧火了，要用石头砸自己的头。你们不出去喊人来救我，不等于也是害死我吗？可不是吗？男工友一想也对，于是他们把仅有的食品一只苹果放在了崔昌慧的手里，然后给他搭了一个简易的帐篷，铺上一床醒目的红色电热毯。工友们心里清楚，这很可能就是他们的生死离别。走吧。 崔昌会向男工友们挥挥手，转过脸去。工友们分明看到他的眼泪洒满了胸前的衣襟。随后，偶然会在一起的刘家元和李明福他们开始做求生的准备，将仅有的一袋已经发霉的大米进行了安排。伤员每天吃两顿，其余的只能每天吃一顿，生活用水取岩缝中的滴水。这里离外界太远，而且山路已被阻塞，靠等救援那非饿死不可，必须派人出去求援。李明富和刘队长商量的结果是，先派六个没有受伤的出去探路，寻求外界的援助。李明富和肖再富主动留下来照顾伤员，他们也是留下的14个人中仅有的没有受伤的两个人。其实在李明富他们派人争取外援和生死挣扎时，十方抗震救灾指挥部一直在努力想办法营救金河电站的职工，只是不知道里面的情况到底如何，更不知道还有多少人活着。15号就有27名空降兵在一名镇干部的带领下进入距欢乐谷三公里的地方，见到当地的一名从山里逃出来的村支书。那村支书说，电站完全被毁了，人员生还可能性基本没有，于是救援队只得撤回。16号李明富他们派出的六个人吃尽千辛万苦来到红白镇，立即再次进山。指挥部发布命令，于是第二支救援队翻山越岭，再次向死亡之谷进军。哪知等他们好不容易到达金河三级电站和二级电站之后，断头崖处横亘数百米的大面积滑坡又挡住了救援队的路，无奈救援队只得再次撤回。这可怎么办呢？救援指挥部急得不知如何是好，他们只能请求部队派直升机，而这时到处都是紧急的抢救，直升机何时去险要的金河谷还是个问题，但是生命不等时间。19号早上又一支抢救小分队出发了，经过整整一天的翻山越岭生死冒险，晚上才到达欢乐谷。20号上午，救援队凭着其中9名专业登山队员的攀岩本领，终于登上了金河二级电站的前池。眼前的情景让救援队员触目惊心，十几个受伤的民工挤缩在一个狭小的洞口中，其中多数伤势已经非常严重。李明富和肖再富则面黄肌瘦的已经不像人样了，他们还承担着一个任务，在洞口看守一个火堆，随时准备迎接救援的飞机。当天下午，飞机真的出现在他们的头顶。21号下午3点，直升机又将崔昌慧这位女民工救出。15名被困近10天的民工此时全部救出。当他们出现在红白镇时，这个死亡了数日的小镇才第一次爆发出了欢呼声。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在512汶川大地震中，十方市有6000多人遇难，财产损失890亿元，是这个县级城市近百年的财政收入总和。红白镇作为十方的一只右胳膊，更是损失惨重。红白镇的未来在哪里呢？明天同一时间，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继续为您讲述。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何建明所著的《生命第一：512大地震现场纪实》，本书已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殷超，录音：梦梦。

在东条英机被绞死的第二天，他便被无罪释放。 从甲级战犯到日本首相，岸信介让日本军国主义阴魂不散，他又将如何影响日本政坛？ 提出把这些杀人凶手的尸骨放在这里，并且为他们题词的，正是当年的日本首相岸信介。 档案即将为您揭秘，岸信介，逃脱审判的甲级战犯。1948年12月23日，东京朝押监狱，以东条英机为首的七名甲级战犯走上了绞刑架，结束了他们罪恶的一生。然而，正当全世界为这些战犯的下场拍手叫好之时，第二天，也就是1948年12月24日，东京朝押监狱却悄悄释放了一名同样罪大恶极的甲级战犯。 被释放的人，光头，大眼，龅牙，名叫岸信介。这个人虽然名气不如东条英机大，但是这个人却是东条英机背后非常重要的支持者。 1941年，44岁的岸信介进入东条内阁，成为商工大臣。商工省与军需省合并后，岸信介担任军需次官，掌握着二战时期日本所有的军备物资。岸信介为东条英机提供军备物资，东条英机指挥着军队，不仅在中国的土地上继续杀人放火，还开辟了太平洋战场，向英国和美国宣战，把日本变成了战争机器。日本战败后，远东军事法庭把这个东条英机背后的男人定为甲级战犯，岸信介和东条英机一起被关入朝押监狱。 然而，岸信介这个货真价实的甲级战犯，仅仅在狱中无所事事地待了3年，最后竟然逃脱了审判。在东条英机被绞死的第二天，他便被无罪释放，甚至在日后还成为了日本第56、57任首相。岸信介被释放，其实早就有人预料到。与岸信介共事多年，东条内阁的官房长星野直树，在岸信介被释放的4年前，也就是1944年，日本即将战败的时候，就对自己的故交说过这样的话。岸信介抢先做了一笔有利可图的买卖。星野直树说这话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岸信介把东条内阁弄垮了。到了今天，我们再来回顾星野直树的话，他说的似乎有些道理。在东京审判的法庭上，许多曾经与东条英机交恶的战犯都能减轻罪名，甚至是免于起诉。比如曾经策划发动918事变的日本陆军中将石原莞尔，因为反对东条英机发动太平洋战争而被贬职。在东京审判中，石原莞尔便被免于起诉。那么岸信介能够逃脱审判，真的是因为他搞垮了东条内阁吗？ 当人们评价起岸信介时，大多数人只是评价他怪异的相貌，大眼睛，大耳朵，龅牙齿，瘦得像长脚蚊。可对于岸信介的性格，很多人都琢磨不透，说他是多重性格，而这就是岸信介的狡诈所在。关于岸信介的为人处事，在日本曾经流传着这么一个故事，说是一个人去找岸信介办一件难事，若还有外人在场，岸信介不管3七21，先满脸堆笑的热情答应，对方当然会感恩戴德，而实际上岸信介可能根本不会出手相助。这就是岸信介，人前背后表里不一。 岸信介与东条英机交好，当然不是他多么喜欢东条英机，而是他的处心积虑。 在去东北之前，岸信介就已经为自己的仕途规划好了一条路，东条英机只不过是一个跳板。1932年9月，在日本一家名为星冈茶寮的餐厅正在举行一场宴会，觥筹交错间，那些来参加宴会的人嘴里总是离不开诸如开战、兵力等等词汇。这次欢迎宴会的主角是有墨敬三，他刚刚从中国东北回到日本，言谈间他不免会提到刚刚发生了918事变的中国东北。在宴会上，有墨敬三大谈特谈中国东北蕴藏着丰富的资源，以及这些资源在侵华战争中的作用。 但是面对有墨敬三的侃侃而谈，一众人等低头沉默，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在918事变后，东北人民不愿意做亡国奴，纷纷起来抗日。东北大大小小的抗日武装与日本关东军进行了殊死搏斗，击毙了无数的侵华日军。面对东北如火如荼的抗日形势，在日本国内很少有官员愿意冒死前去工作。 正当有墨敬三陷入尴尬之时，忽然听到角落里面有一个洪亮的声音大声说道：有墨君说的对，此人正是岸信介，他是第一个跳出来支持有墨敬三的。此后有墨敬三又举行了好几次宣传中国东北问题的会议，每一次岸信介都会出来捧场。 岸信介知道日本的野心不仅仅是东三省，而是地域辽阔的中国。狡诈的岸信介参加过多次有墨敬三组织的东北问题讨论会，也从去东北的小辈口中打听清楚了侵华日军在中国的一举一动。自918事变后不久，与东北相邻的华北时不时地遭到侵华日军的骚扰，侵华日军妄图策划华北独立，史称华北事变。 岸信介的心中越来越肯定，一旦全面侵华战争爆发，东北的资源将会成为侵华日军最为有力的补给。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地方任职，一定会得到上级的重视。岸信介大学毕业之后，在山东省一干就是十几年，等待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机会。 扩大侵华，实施屠杀，岸信介不择手段，处心积虑，筹谋试图。岸信介如何利用东条英机步步高升？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其实岸信介在山东省一干十几年并不是他的本意。小时候的岸信介受到当时日本社会军国主义思想的影响，他本来是想从军的。他的偶像就是日本军国主义者，主张日本扩大侵略论的始作俑者吉田松阴。岸信介一直想要从军，亲自走上侵略战场，实践偶像的理论。但是到了年龄后，岸信介却由于体检不合格被军营淘汰了。上战场的欲望实现不了，岸信介不得不折中，选择了从政，以便间接实现他年轻时的欲望。有钱能使鬼推磨，岸信介很早就信奉这句话。他在山东省的十来年中认识了日本很多数一数二的大老板、大富豪。岸信介做这些的目的就是为了有一天战争打响的时候，老板们能够掏出腰包给军队提供支援，而他便能够成为战争背后的指挥者，既能够实现他年轻时上战场的欲望，又容易升官发财，一举两得。1936年，岸信介通过有墨敬三等军人的关系打通了军部，如愿来到了东北。不久，狡猾的岸信介看中了掌握着兵权的东条英机，与他结成了盟友。 在日本的军政界，人们虽然给东条英机取了很多可笑的外号，你像什么记录狂魔、马粪、上等兵东条，可是有这么一个外号是例外，叫什么呢？剃刀东条。 顾名思义，就是东条英机虽然死板教条，言行有点可笑，但是心狠手辣是出了名的。在东条英机还是关东军宪兵队司令官时，打着追捕抗日人士的口号，在东北制造了大大小小的大屠杀。在岸信介看来，东条英机是一个疯狂的军国主义者，一心想着扩大侵略战争。岸信介则一直想建立一种经济体制，供扩大侵略战争的日本享用。两个人的意图不谋而合。岸信介认为，以东条英机这样敢打敢杀的性格，在战场上最容易获胜，当然也最容易受到上级的重视。 果不其然，50多岁的东条英机到了知天命的年龄，仕途的升迁却刚刚开始。1937年3月，东条英机被任命为关东军参谋长，成了关东军中仅次于司令官的二号人物。 东条英机有兵权，能够指挥枪炮，仕途看似也一片光明，岸信介自然不会怠慢这样的人。于是为了与东条英机领导下的关东军搞好关系，岸信介丝毫不手软，他常常花大价钱带着东条英机和其他军官出入高档酒店喝酒嫖妓，在酒桌上逐渐收买了东条英机。 就在喝酒和嫖妓中，岸信介和东条英机建立了一种更加亲密的关系。岸信介能言善辩，常常说的东条英机心花怒放的，东条英机走到哪里都会想着把岸信介安排在身边。有一次日本政界传说要把岸信介调回日本，调令还没下来的时候就被东条英机知道了。东条英机十分的气愤，他对身边的人说，考虑到满洲的现状，让岸信介回国是根本不可能的。就这样，岸信介与心狠手辣的东条英机开始了合作。而他这个圆滑狡诈的让人琢磨不透的岸信介，从此也得了一个绰号，满洲之妖，满洲的妖怪。妖怪就是非人类。他和东条英机一起，不仅祸害了整个东北，还祸害了整个中国。1937年，一支名叫东乡部队的侵华日军来到了现在的黑龙江省平房区。在这里，他们建立了多间实验室和监狱，供他们做生物实验。这支部队就是后来的731部队。而为这些实验室和监狱出钱的，正是当时掌管着伪满洲国实业的岸信介。此时的岸信介早已经把他十几年来积累的人脉关系用在了伪满洲国。岸信介与满铁的总裁松冈洋右是老乡，又是远亲，两个人很早就认识。岸信介要花钱，松冈洋右自然不会为难他。岸信介到了伪满洲国任职后，他又把日产总裁年川义介也给拉了进来，傍上了松冈洋右和年川义介这两大巨头，岸信介的手中就有了巨额的财富。这些巨额的财富交给岸信介，就等于是交给了一个能够制造杀人机器的变态凶手。731部队进行人体实验的活动基地，在岸信介的支持下一手建立起来。岸信介出钱给731部队建立实验室，刚刚升任关东军参谋长的东条英机则在东北抓了大批大批的中国人送往731。这两个人是一个出钱一个出力，活生生的就把这里变成了人间地狱。岸信介与东条英机合谋的惨案不止这一个。当时的热河省有一个特殊的地方，那里种植着至少8万多亩的罂粟。 这些罂粟制成鸦片后，伪满洲国的官员们再把它们销售到中国的各个地区。管理这些鸦片的都是暗信界的心腹，而卖鸦片赚来的钱全部都流入暗信界和东条英机之流的手中。 此时的暗信界异常活跃，他在中国东北不仅用大笔资金扶持731部队的，还一直试图建立战时的统治经济。在东北，棉花、棉布、粮食都要实行管制，统一销售，老百姓的日子过得紧衣缩食。而通过管制节省下来的财富，暗信界都投入到了侵华战争上。 遭遇侵略的中国尸骨累累，东北的老百姓忍饥挨饿。731部队的实验室中常常会传来人们凄厉的惨叫，而暗信界和东条英机呢，却有了大笔大笔的金钱。他们一边喝酒嫖妓纵欲狂欢，一边想着进一步的侵略计划。 1937年7月7日，侵华日军挑起了七七事变，开始了全面侵华。8月到9月，靠着暗信界的物质支持，东条英机带领东条兵团侵犯察哈尔，经过的城市几乎都要进行一次大屠杀。东条英机通过冷酷无情的大肆屠杀，不到两个月便攻陷了察哈尔，而东条英机也很快因为在察哈尔战役的表现被调回了东京，担任陆军次官。而他当然也忘不了那个还在东北的故交暗信界。1939年，东条英机推荐暗信界回国，做了商工次官。1941年，东条英机成为首相之后，暗信界继续做他的左右手，担任商工大臣，后来又担任军需次官。 这就是暗信界，他没有指挥过军队，没有用过一枪一弹，却让整个中国生灵涂炭。而这一切换来的却是暗信界在仕途上的一路高升。1941年成为内阁成员的暗信界44岁，正值不惑。与一众满脸皱纹的同僚相比，他显得很年轻。中国东北的经历和东条英机的提拔，让暗信界爬到这个位置，仅仅用了5年。暗信界与东条英机一个管理后勤，一个指挥枪炮，此时此刻他们已经准备好了，这两个臭味相投的恶魔高举日本军国主义的屠刀，要把日本变成战争机器， 扩大侵略，穷兵黩武，日本战败指日可待。 对于战争的局势预料，文官出身的暗信界要比东条英机准确得多。 暗信界如何推卸责任逃脱审判，档案继续为您揭秘。他是日本现任首相安倍晋三的外祖父暗信界，他也是甲级战犯，却在战后逃脱审判成为首相。残忍毒辣满洲之妖暗信界，曾与东条英机狼狈为奸，罪行滔天。 他和东条英机一起，不仅祸害了整个东北，还祸害了整个中国。 狡诈奸邪，甲级战犯暗信界混迹日本政坛60年，逍遥法外。 在东条英机被绞死的第二天，他便被无罪释放。 从甲级战犯到日本首相，暗信界让日本军国主义阴魂不散，他又将如何影响日本政坛？ 提出把这些杀人凶手的尸骨放在这里，并且为他们题词的，正是当年的日本首相暗信界。 档案即将为您揭秘，暗信界逃脱审判的甲级战犯。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档案栏目，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 读书品书论书，以书会友，可以娱情，以书养心，可以明智。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俱乐部。